城寨是原本属于香港但是外国人才珍惜的东西，原本属于香港现在在外国才找得回的东西。城寨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灰色地带。你现在听城寨，我是节目艺康的蝎子王。 好，咁啊又返嚟舊少啲。喂，咁有個網友話咩呀，佢話頭先你見到 邊方面呀？ 啊，頭先話回應㗎嘛，我唔係回應呀。 OK， 講返啲先。咁啊頭先我哋講到仲有一個問仲有一樣嘢，你有冇印象呢，以前呢我哋都好鍾意善用啲食完啲嘢嘅物資嘅。例如咩呢，鸚鵡鏈奶用完之後做咩呀， 玩我哋咩中秋再做燈籠都得噶， 推嗰個，我真係唔記得點整喎嗰個嘢。 唔係，咁你有個線碌噶嘛，線碌咪推落咪，線碌下面你推住佢嗰個牛奶麥，佢咪會轉咯。 係，仲記得點整啊？ 整唔到啦，而家叫我接個飛機未接得到。 仲有啲雪條棍咧，食完之後咧。我哋就會綁住佢 整槍啊， 整槍 啊，整井啊，整嘅佢唔係呢個嗰時咧，嗱，講呢啲咧就係講當年咧一個社會單純啊，好多嘢咧真係即係拍公仔紙都冇人識㗎而家，咁無端端拍公仔拍乜鬼公仔紙啊咁，我想我講出嚟話咩拍公仔紙，好多人唔知啊，即係但喺我哋嗰年代切煙仔盒啊， 必然嘅咯， 因為你嗰陣時單純啊嘛。嗰時個社會冇咁多，而家大佬打機又成，咁你點嗰時點有呢個？ 喂，嗰啲雪條棍我哋整到咧，好似手掌咁樣，然之後後邊有個位，咁咧就整條橡筋，咁就揾個蓮花杯嗰個棍，就嚟做咩咧？要嚟扭咗佢之後咧，就喺水度就當船行。咁另外咧，蓮花杯又嚟做乜嘢咧？食咗兩個之後咧，揾條線 整個講個電話 對講機。喂！玩一日啊，真系呢啲。 系啊，因为系单纯啲嘅，以前啲。 好开心喎、 啊！咁你嗰食剩嘢咧，即系可能你哋后期即系年纪渐渐大咗，冇听咁嘅潲水啊咁啊。 有。 咁我哋嗰阵时咧买潲水食嘅，咁啊， 系啊，咁啊， 唔系买潲水啊，其实难听嘅送味。咁啊，我记得黄师傅讲过，但唔系太有留意到，感觉到。嗱，啲潲水來源係點樣？嗱，我講兩個，唔好話潲水，即係我用潲水形容，因為我哋事實上真係叫買潲水嘅。咁啊，潲水有兩個用途啊。第一就係賣俾你食咯，送你。 圍住。 嗰啲潲水點嚟嘅咧？就係夜晚擺酒。係 啊，擺酒。 好啦，擺完酒啲嘢，你見到佢咧就唔會倒到亂曬坑咁，第二攞出嚟賣嘅。我哋叫做雜碎，我哋叫做賣雜碎，正式係賣雜碎，唔係賣潲水，賣雜碎，我都記得。咁另外咧就整糯米雞。嗱我俾你啦，嗱我话咧糯米鸡系点嚟嘅？其实糯米鸡咧就唔系咩正宗咩广东食品，我记忆中啊，因为我僆仔嘅时候跟点心师傅讲，其实糯米鸡系啲人谂出嚟就话啲餸咧就唔好嘥佢， 系 咁咧就加只蛋，你留意啦，以前一定有只蛋，咁你会见到咦有烧鹅嘅喎，啲糯米鸡啊就咁样嗰啲餸味咧就我哋执晒落啲糯米鸡，咁啊大包就未必系，但糯米鸡就肯定系噶啦。糯米雞，喂，一定 同埋你燒味鋪、燒臘鋪嗰個咁嘅泥水、嗰個泥湯，唔使講嘢啦， 係啦， 黐咩？ 咁我哋嗰時有得賣㗎，即係茶樓有人賣呢啲嘢㗎，因為以前嗰個年代咧，即係坦白講，即係難聽啲，即係我哋用好少錢去買某啲嘢食，同埋以前所有個物資咧就唔係而家話即係惠康啊、百佳唔係嗰啲嘢。 不過咁講嗱，又講個以前啦，講埋而家啦，其實而家都有嘅。我知道一個慈善組織咧叫惜食堂，咁佢都有做呢啲，就攞翻收咗一啲百佳惠康啊，或者一啲 咁啊自助餐， 嗰啲廚餘啊嘛，咁咧就然之後中央處理翻，咁我覺得好嘅，因為其實香港咧，尤其實我都戒咗自助餐好多年噶啦。咁啊，即係有陣時啲人啲生日啊，先逼住去嘅，因為我覺得真係好浪費食物。咁以前咧，我哋話齋，喂，食都冇得食。我仲記得嗰陣時，我哋去飲，我估應該大家在座應該都係噶啦。做咩咧？如果去飲之前咧，我媽話聽晚去飲喎。你之前嗰日會做乜嘢啊？ 唔好食咁多嘢啦。 仲有咧，最緊要唔好飲水啊！ 唔好飲水。 喂，大佬，去到可樂。可乐 系 橙汁 啦，好啦，咁啊补翻少少汽水啊！我记得我哋以前细个咧，点解会饮可口可乐咧？我嗰晚都有讲过啊。咁啊，1964年我估计就可口可乐咧就用个盖啊，揭中咧有一层美肤身穿。咁嗰时我老头子咧就 有的，日日都買一支嚟試下嘅，貴嘢嚟噶，貴嘢嚟。 有冇肥到啊？ 唔係冇啊，我哋成家人飲啊，即係汽水幾個人，成家人飲啊，大佬。 細定大？ 都大嘅。以前好少，好少細嘅。 好少細㗎，得大 嘅。都唔係你買都係買大嘅，好少買細。我講咗， 即係就算我買嗰時六毫子樽㗎啦。 係啊，咁嗱，我又好有興趣講嗰啲嘢就係、是大家聽啊聽過，但係最貴又或者點啊？以前其實最少人食嘅咩龜苓膏。你有冇留意到啊？咁你知唔知全香港最貴龜苓膏喺邊度咧？ 真唔知喎、 啊。唔知道啊，就喺呢、這個而家喺呢個嗰條西洋菜街，我差館側邊，好似個南苑啊。 嗯。 我記得當年咧，我同阿妹姐朋友嘅時間咧，我哋一齊落去食。 啊。 當年啊，而家講係八九六四冇耐先，嗰陣時係600蚊一盅。600蚊一盅。 其實嗱，嗰次我聽過阿蕭生講咧，嗱、啊，即係唔好話吹簫啊。但我聽佢講咧，佢啲事咧就話，即係佢講咧，其實魚真係一個正宗龜苓膏。喂，其實可能真係過萬蚊嘅。 誒唔係，咁佢講啲就係好高， 再 高 啦嚇。 唔係，但係喺嗰個年代過千蚊、千二蚊都有啊。 喂，睇你600蚊一盎啊，大佬，你嗰陣時八九年幾多錢層樓啊？係咪？ 嗰陣時幾唔係嗰陣時即係100幾十萬啦，100幾十萬啦，唔好多啦。你 不過啊嘛， 唔係第一成都係100幾十萬啫，第一成。幾十萬啫，咁好啦，我哋講啊，點解我哋講咁記得嗰度咧？係咪寫得好啲咧？我哋當時我自己都唔敢食啊，咁貴。我都叫咗盅200幾蚊嘅啫，但係當時已經好巴閉。 200幾蚊，八九。 咁所以咧，食嘢咧好得意。佢而家仲喺度嗰間鋪頭。 我2000蚊。 以前咧，我哋食嘅時間就喺彌敦道嚟嘅。可能後屘間鋪值錢啦，就搬咗入去西洋菜街。咁好，香港好多嘢咧，好奇莫名其妙排隊，莫名其妙多人食嘅。你又唔知佢點解咁嗱？我就一間燒肉鋪啫。你有冇印象邊間燒鋪成日有人排隊？ 再興啊！ 呢、這個太子嗰間嘅，噏唔出個名，唔好人賣廣告，成日都排隊嘅。但我買嗰次食，我真係唔覺得佢係好卓越。 嗯， 原來後屘一問，唉，鬼唔係咩？所有電影公司所有都係喺佢度賣燒豬，賣燒豬啊，同埋咁啊，你又排開隊，我話咧，佢事實可能真係好食都唔頂嘅喺嗰附近。 嗯， 就係咁啦，即係你如果講。第一次食咁啊，其實都幾得意㗎。第一次，譬如第一次我食魚生咧，就喺水車屋食嘅。咁真係唔識係魚生㗎。我仲問過老友， 食熟佢啊？ 係啊，我唔係啊，我唔知係我嗰啲咩嚟㗎。我以為牛嗱，因為我記得我食 tuna 嗱 ，tuna 咧就是黑色嘅，黑色好似牛肉㗎嘛， 紅紅黑 黑。咁其實嗰晚我都唔知食魚生嘅，我唔知道食魚生啊，因為佢哋即係大家冇。嗰時真係唔興食魚，冇食魚生呢樣嘢㗎。 嗯， 我一講都仲係好後期啦，八九年嗰陣時啊，90年㗎啦。 喂，如果你講食魚生咧，我問一個問題啦，你敢唔敢翻大陸食魚生？ 敢，點解唔敢啊？ 你都信嘅， 所以我冇所謂㗎。唔係你，我去大酒店食咯。 哦 ，OK。其實大陸嘢食咧，你點睇咧？即係嗱，我就自己嗱，上個星期咧就成個一做完節目咁啊，第二日就即刻上咗去大陸咁啊。去咗幾個地方啦，咁啊，其實咧，我上到去個心態嘅，唉，嚟得嘅話就唔好諗啦，食完先啦。 咁啊，大陸咧，而家當然係啦，有衞生嘅問題啦，有假嘢問題啦。咁其實我七幾年上去大陸嘅時間咧，佢食嘅嘢都係好似香港咁有原材料嘅喎。嗱、嗯，其實個問題出現喺邊度，亦都同香港好相似，但係我哋上去食嘅時間咧，就係、是、所謂大人民公即係。文革冇幾耐啊，仲未完噶，我想啱啱完嘅文革，咁嘅時間就係所謂大衞嘅，全部阿公嘅，即係嗰時就食雲吞麵幾毫子已經好大兜啊，但係要糧票嘅， 嗯， 咁嗰時係有啲味道嘅食嘢。 咁同埋喂，講真啦，嗰陣時啲人咧，即係嗱，你一個人變壞咧，其實需要時間嘅， 嗯， 即係唔係一時間噶嘛。嗱，記得嗱，過咗文革之後冇咗信仰啦。咁我諗都要等10-20年咧，先揾養 到而家嘅土壤啦。講少少大陸嘢咧，就話其實咧，主要以前點解會咁抵食咁好食咧，就因為阿公。 嗯， 你記住去到80年、81年咧開始對外開放，開始人做老細。咁我哋嗰陣時就冇老細噶嘛，邊老細即係辦？冇私人工噶嘛，好多時都係就算私人嘅都係唔敢公開噶嘛。咁、你嗰陣時食嘢咪？似乎係好養啲啦，即係有一個規統一少少咯。咁到後期八幾年對外開放有人做老細，咁開頭你做老細搶市場冚冚聲， 咁越嚟同香港一樣嘅，越嚟越假。你會如果即係坦白講去到廣州，我真係唔中意食喺廣州食嘢嘅而家。 但係 因為佢變化，但係調翻轉咧，咁你講對比香港價錢咧，佢又好抵食啊。例如，所以我好多時而家翻上去咧，我好少係留喺廣州市食嘢嘅，我多數都係去邊邊啊，番禺啊， 佛山啊， 佛山我都唔覺得，因為佛山都同香同廣州差唔多 花都啊啲啊， 但一定要邊邊嘅，你要邊邊食咧就好啊，哇！有時真係，尤其是即 係唔 好食蛇同鼠蟻嗰啲啦，咁你譬如廣州邊邊好多噶啦，而家南沙周圍都有，譬如你真係啲雞真係走地雞啊，嗱頭先嗰啲雞咧，因為養雞有兩種方式，一種係走地，一種係農養啊。咁一走地雞咧，點解話要食走地雞咧？其實好簡單，道理就有得。我諗你聽過卡文佢哋講外國豬就係咁，點解得？大佬，你去到日本見到人哋嗰啲牛，一隻牛佔幾百平方幾唔係 sorry 幾千平方尺，佢有得行有得走。咁啲走地雞咧就會好食啲啊，啲肉實啲啊。 嗯。 飼料雞咧唔好處咧就係、是，所以我哋叫其實打針雞谷大嘅啫嘛。 嗯。 佢真係唔係，所以走地雞係瘦啲噶嘛。 喂。頭先你講開，我哋講開地溝油咧，即係講開油咧，即係啲食材咧。我有一次喺成都咧，哇，真係恐怖！因為其實咧食嗰啲火鍋咧係好多油嘅，你真係撇啲油咧，撇到十年都未撇曬。你一食完之後咧，成身咧，你翻去你試下浸落件衫，浸落啲水度。 你幾時去成都食嘢？ 我呢兩年都有啦。 好，講翻 成都重慶，咁我講埋先喎。 嗯， 我真係見到阿伯咧喺度揭開坑渠蓋，咁我真係見佢。啤住我嘅啫，而咁我一定影相，影低佢。佢點解咧？我見佢咧好有心機咧，佢片豆腐翻片，片啲面嗰啲油出嚟。其實嗰啲油係好臭嘅，即係打開一截根本就坑渠嚟嘅。 佢溝翻其他咪香咯。 但係你知唔知啊？我咧 咩叫地溝油就咁嚟啫嘛。佢溝翻啲油咪香。 我喺上海啲老友同我講，佢話咧有隻叫金 X 牌，費事俾人告啦。金 X 牌已經係喺國內最貴嘅油嚟嘅生油嚟嘅。咁、不過好可惜。最近俾啲即係舊年啦嚇，都俾啲電視台踢爆咗，話原來咧全球唔係全國收呢個地溝油最多咧，就係佢公司啦。你要嚟做乜啊？你話 咁你講起呢啲，你譬如你如果翻大陸咧，好多人咪食小龍蝦嘅。 哎呀， 咁我一定唔食嘅。 Me too， 我唔食嘅。 啊，記住，即係我奉勸大家。 好似話蟲嚟喎，係。 唔係從佢食屎噶嘛佢喺屎坑度養噶嘛， 人食個頭啊， 係啊！ 我見到我啲朋友係咁樣啜咧，我心諗哇， 小龍蝦 咩幾重口味喎 嚇！咁你小龍蝦係食 K 啊嘛， 越污糟越得噶嘛佢哋 啊！我唔知啊， 我真係千祈唔好。 嚟講起四成都啊，咁我啲往事嚟嘅，大約成十幾年前。咁而我哋好中意成都嘅地方咧，因為佢真係好地道啊！地道點樣食嗰啲叫麻辣燙？ 嗯， 咁麻辣燙咧。就真係極之不衞生嘅麻辣燙。點解我話不衞生呢？咁咧，我哋一支竹籤咧，嗰陣時就5毫子，好似5毫子一支一串。而家你去廣州有得食嘅，但係就唔係嗰樣嘢嚟㗎。咁我一個大個盤，咁、那個盤咧就你食完咧，就下一個就係嗰盤嘅。咁我就堆落十嗰啲麻辣燙。咁不過就真係成都風味嚟㗎。踎喺度啊！我好似最記得係飲到哇，飲幾廿支啤酒，三個人。幾十支啊！飲到佢，講同我哋講冇喎，先生，我哋飲個藍劍，嗰啲叫藍劍啤酒，就是、成都出嘅。 我話喂， 咁第二晚咧，第二晚見到我哋去到佢醒目啦，就説多啲，然之後咧就去第二度訂定你啲車過嚟。啊，好嘢！ 佢先都幫你説嗰下好喎、啊。喂，大佬，我而家上到去飲啤酒，佢仲問你係咪要常温？ 唔係，佢咁樣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佢係會問你嘅，要唔要冰啊？即係 冰 唔 冰 啊？ 或者橙温， 其實呢樣嘢咧就你唔好怪佢哋啊，因為我覺得佢哋係冇呢個常識嘅。我講你聽啊，嗰樽啤酒我哋以前要攞個情去，好似阿黃師傅講，攞嚟裝試過嘅。記住啊，攞嚟裝嘅啫，裝一壺嚟飲嘅。我哋嗰陣時，咁啊製點樣製出嚟，我哋唔知啦，都係交佢啫，佢都係交俾佢嘅。咁啊喺全世界啤酒，中國啤酒最平噶啦。 啱啱我飲過啲咩大涼山，哇！嗰啲應該係寧波嘅，哇！飲落去咧同水咧係冇分別嘅。 唔係咁 兩蚊支，咁你想要咩？ 咁你記係㗎，咁你釀啤酒嗰個程式係咁㗎嘛？你有啲其實講真咧，佢呢啲啊取巧學日本仔咯。日本係飲啤酒最淡㗎嘛。 哦， 日本人發明噶嘛，飲啤酒最淡嘅意思就係話你唔飲啤酒嘅享受唔係享受嗰種酒精啊嘛，享受嗰種谷同享受嗰種香啊嘛， 即係譬如你飲啤酒，你出去飲飲醉啤酒好辛苦嘅， 嗯嗯嗯， 就好難醉噶嘛，好難醉嘅啤酒。咁但係咧，你谷得好辛苦就好容易啊嘛。 不過你我哋頭先講喺大陸嘢食咧，我諗翻起，喂，以前我真係咁食過，例如咩咧？嗱，其實以前我食好多大陸嘢嘅。大白葡萄糖，頭先講嗰個山楂餅，全部都係喎。啊，仲有一隻啊，喂，有網友揾到幅相，我真係想大家嘅，你大家有冇印象？有一隻嘢叫寶寶果，我好懷疑都係大陸嘅。寶寶果係咩咧？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啊？其實裡面係一啲山楂啊，有啲類似啲加氣子啊啲咁嘅嘢。咁呢個可能係即係好好 domestic 嘅嘢啦。咁但係你話嗱，仲有嚟緊講嗰啲呢個大白兔糖啊，其之外咧，咁其實江蘇餅啦，嗰陣時我 食過了結糖未嚟？ 食過 了結糖咧，講嘅咧就我唔係我童年回憶嚟嘅。了結糖係監房回憶嚟嘅。咁我初入監房做咧，咁啊監房買嘢食咧得幾種嘅，其中一種係了結糖。 喂，監房啲伙食得唔得？ 伙食得唔得？你問我點啊答到你啊？ 你 唔 會食啊嘛？ 第一我唔會食，第二一定係國際標準嘅啦。咁啊，我意思就係話，有啲嘢咧。都好得意啊！譬如你講食一啲零食咧，零食係好講年期嘅，即係個年代好緊要。即係譬如你嗰個年代食咩零食，有冇零食，再係嚟到我哋有冇得食，有冇得食，即係有食邊種零食。等於而家嗰啲已經同好多年前唔同。 咁你拜年嗰時食咩㗎？啲人送咩俾你食？ 拜年 係啊！拜年你送咩俾你㗎？ 唔係以前早期 嗱，我哋係花街 幸福朱古力啊！ 幸福朱古力啊！ 梗係啦，你邊啊？大家窮等人家，我老實講啊，我哋後生就冇一包橙添， 係 一包橙啊， 用嗰個啡色嗰個。 咁後期咧，後期有啲人有啲錢啊，就藍罐曲奇啦，話啲啊， 係 藍罐其實好早有噶，我話你聽啊，以前係身份象徵嚟噶，送藍罐曲奇俾人。 誒，仲有花街朱古力拖肥， 花幾出 送禮得人歡喜嘛，話 你食拖肥啊？你知唔知以前有一隻叫做而家仲有賣嘅嗰只英國嘅。英國唔知咩拖匪啊！我最記得佢咧嗰個盒咧有個鎖匙嘅，紅孩兒 哦， 紅孩兒拖匪，而家好似仲有。我喺倫敦嘅，你記唔記得個盒咧有個鎖匙嘅，好難忘嘅。嗰陣時我記得我家姐結咗婚冇幾耐，我姐夫送盒俾我哋咧，哇好開心。 喂而家喂嗰陣時啊，送盒嗰啲加頓嗰啲咁嘅雜果，雜即係雜粒筆記嗰啲咁嘅餅咧。 加頓最興送咩俾人咧？就送。呢、這個威化威化餅， 喂，即係裏面齊曬雜噶啦嗰啲咧， 雜餅。 喂，而家你送俾人啊，哇，俾人秒到你出門口。 咁佢後期，咁佢加頓後期啊嘛，你早期瑞興啊嘛，唔係佢噶，早期人哋出雜餅，加頓後期噶啦，出雜餅出成係依嘢振興啊，所以講咗，咁我哋以前。即係我哋後生嘅時間係振興最出名喎。 你講起加頓咧，我講加頓咧，我諗起咧嗰陣時我翻 太平啊嘛，咁我哋撈間房最叻噶嘛。 啊， 一係就食太平，一係食加就振興。太平一係就食太平，一係就振興。咁我哋嗰陣時就咁樣嚟嘅。 喂，加頓咧，我最記得嗰陣時我翻工，我翻美孚嘅，我住元朗嘅，咁啊出去啦，咁啊搭屯門公路經過啦，咁啊瞓覺咧，朝頭早大佬都 執咗陣味啊。 咁咧 係 啦， 一定係啦。 去到嗰個位咧，就 喂而家有 加頓啦。 咪而家我有走去行咧，我有時間唔間會行下嗰條青山公路。 喂，佢都算係本土，真係真係都幾。喂，我最近咧，我響嗱講開加頓咧，我響上海地鐵站，我竟然見到佢個廣告喺度。 唔係，咁你而家中國有加頓廠噶嘛？ 係啊， 深圳啊、上海、北京一帶都有噶嘛。 佢嗰張 poster 都幾頂癮喎。 但係上邊嘅喎唔係香港嘅喎。 係咩？ 唔係香港嘅，同香港冇關係㗎。 但係見到佢嗰個廣告咧，有啲咩大佛啊，即係都幾有啲我哋香港本土嘢喺度啊，即係都。 我可能係加頓賣廣告咧，加頓賣廣告。係 咪加頓賣廣告？即係我估佢真係個，因為個 logo 都係嗰個廚師咧，咁樣啊嘛，咁樣變咗我嘅。喂，另外仲有一個啊，真係要提一提。頭先我講嗰個話剩餘物資咧，啊，唔知你有冇試過呢、這個乜新奇士橙？嗱，我唔係想講個橙喎，我個盒喎。 紙皮盒 啊！喂，你以為玩咩啊？ 咁玩咩啊？我哋識得做功課啊！你有搞錯啊！你真係， 我又玩。 我哋嗰陣時就係紙皮箱嗱，所以咧，呢啲要講經歷啊。以前真係紙皮箱做功課就咁樣嚟嘅。 係啊， 執啲紙皮箱做功課。 仲可以係做咩咧？嗱，仲可以咧，如果你見到個斜路咧，斜斜地有啲草咧， 我上 啊，上落去。咁另外仲有咩咧？就如果夠細粒嘅話咧，就凹咗落去之後咧，就閂埋個蓋佢。另外扮巴士啊，扮火車啊，咁扮舞獅啊，哇！真係 即係其實望住呢啲咁嘅食源嘅剩餘物資咧，即係都唔知點解而家好似真係唔見㗎咯。 好少啦，因為而家都係嗰句啦，你多咗嘢玩同埋多咗嘢食，咁呢啲啊已經唔可以，一定勾噶啦，呢啲一定擺唔到入去噶啦，係咪先？你淨係食糖、講汽水、講糖，咁你當年同今日都唔同係嘛？當年你淨係大佬日六寶，我哋飲過就唔係咁 high class， 主要咧就係話，因為咧以前咧，我講你聽啦，以前咧最唯一飲去邊度飲咧，就係公展會。 嗯， 话俾你听，咁佢公展会又唔使钱嘅， 系咩？唔使钱噶， 唔使钱嘅，佢有啲唔系有啲试饮啊，咁就排队饮啊，咁唔系你本身好难系嘛？真系咪？我哋以前细个屈臣氏话俾你听， 系屈臣氏，我都饮过个 cola， 佢有威诶忌廉， 忌廉 系啦， 唔系忌廉就咁多年都系玉泉 啦。你如果有米嘅咧，就饮可乐啊，玉泉啦。嗱，再次一級咧就屈臣氏， 屈臣 cola， 再次一級咧就白雲沙士，我哋話齋啦， 係啦， 白雲沙士即係最渣噶啦。咁啊，另外仲有咩啦？雪條嗰陣時就係咪阿波羅啊？ 哇， 係咪阿波羅？好似係啊。 我食嗰陣時誒，唔係我食已經係牛奶公司噶啦。 欣尖記， 欣尖記椰子糖噶， 係咪啊？ 係啊， 欣尖記嗰陣時未有雪條喎。 唔係有我唔敢講啊，因為欣尖記咧就係香港又係好老牌名字嚟噶啦。好老牌子嚟噶啦， 但系嗰陣 我最記得詹記個仔係法官嚟嘅啫。 哦， 係啊，嗰陣時咧，恩官咧就好特別嘅，就會判人咧就四點半後判嘅。 點解 啊？你個許常唔係恩詹記個仔原來咧佢就好驚嘅。佢四點半判咧就將你我哋以前監房啲人咧就集中喺個法庭度幫手嘅要。佢判人佢好驚啊，因為點解以前咧？佢喺地院審咧，以前地院咧就空溜溜嘅，嗰個人可以跳出嚟打佢都得嘅，即係咁，我舉個例啫， 即係可以咁做， 可以咁做嘅。咁所以咧嗰陣時佢試過俾人掟過，掟得多啊，以前好興啊嘛，啲導遊啊啲成，咁所以後期上 cut 唔俾著鞋就係咁，掟啊，崩就係就掟，咁啊俾你加咯，咪抽水咯。嗱講咧即係應該就同今日話題冇關，咁講再講少少，點解啲人會掟鞋咧？好多時咧啲法官判案咧。就判得好鬼絕核嘅，咁啲絕核咧，佢知道監房禮咧，嗱舉個例，監房禮唔坐夠一個月咧，就冇得減嘅，冇得減嘅，即係坐足一個月咁。咁我掟只鞋過去咧， 加監， 你判三個月，即係咁講啊！我唔係，我舉錯咗例子，唔係一個月，即係啊，唔係 ，sorry， 通常去戒毒所，戒毒所嗰啲冇刑期啊嘛，咁我屌掟只鞋過去。 係一個 criminal， 你判我幾多坐幾耐監好過啦，咁即係諸如此類啊，我想。即係咁樣，即係呢個題我話。 不過你講開咧，呢啲咁下一代啦，好似頭先講六寶嗰個啦，深尾嗰個好似做咗廣告導演嘅，拍邊個我又唔記得啦。 好似係佢有出嚟講過嘅， 係嘛？ 有出嚟講過嘅。 喂，其實呢啲咁嘅嘢真係同我哋日常生活都真係都息息相關。咁啊，最後啦，咁啊講下都係今日。 好啦，我想問你啦，咁啊，你食嗰啲甜雪糕啊，點解叫蓮花杯？ 蓮花杯啊！我真係唔知喎， 唔知啊？你有冇聽過蓮花杯？ 我梗係聽過啦。喂，而家你真係問咩人呢個蓮花杯啊？唔知 蓮花杯咧就有兩個傳說嘅，一個就以前七蓮花牌嘅雪糕，另外一個咧就佢揭起咗佢之後咧，佢啲花紋喺度嘅，佢哋覺得佢好似蓮花咁，蓮花糕，定可能蓮花糕咁嚟嘅，係㗎，好得意啊！有時啲嘢啊，點解佢咁叫啊？咁有，我覺得有啲淵源㗎，係 嘛？但係嗰陣時，我第一次即係叫啦，我諗我都係七幾年食啦。咁啊，嗰陣時我仲記得，真係得牛奶公司。 牛奶公司。 我印象之中好似係有恩詹記嘅。 唔係因為咧，因為你記住嗱，又講翻英國佬啦。咁英國政府以前咧對呢啲嘢好管得好嚴嘅。你記住啊，你唔好以為啊，以前食雪條係衞生過後好多人㗎。雪條唔係冇依家雪條係以前嗰啲監管好嚴嘅。 是不是因為俾細路仔食咧？ 唔係，佢本身嗰間公司係牛奶公司，英國公司嚟噶嘛 ？Daily Land 係係即係佢成班咩 Landcraft 啊，成個集團噶嘛，係即係所以我冇記得咩太古集團。 衰 嘅 係 嚇，咁佢衰噶嘛？咁佢嘅出品嘅嘢咧就嚴格，同埋佢係少少壟斷性。 嗯哼， 所以以前你唔好咁易啊。後期大陸有雪條出咗啦，出咗就大陸嘢咧就好得意嘅。佢一出咧點啊？一定甜過你嘅啲。 係冇錯， 你唔使驚。 甜到你咧， 因為佢本身咧就唔係即係冇嗰種，我認為佢冇嗰種配方啊，佢係靠佢 即係中國到現在都係嘅， 睇 即係靠抄 係。 通常咧，點解以前呢啲人賣嘢俾大陸人咧？就係佢攞翻咧，就將你抄噶啦。 你講開抄，咁啊唔關食噶啦。好似今日咁，我見到個朋友，佢有個嗰風扇有個窿嗰只咧，咁啊大陸嘅淘寶賣幾嚿水嗰只，咁佢話唔得嘅呢只又嘈咧點啊？佢話咧，原來真正歐洲嗰只咧，佢真係個風個角度啊，就會令到你有啲風咧折咗即係多大嘅。其實呢啲咁 detail 位，即係正如你想所講。大陸抄抄唔到個嗰陣，佢得個甜字。 佢全部嘢都係抄噶嘛，咁佢嘢抄得好嘅咪好咯，明唔明啊？抄得唔好嘅你咪閉流咯。 喂，日本咁樣有鹹嘅雪糕，海鹽雪糕。 嗱，好簡單啦，電飯煲啫。你中國到今日都做唔到嗰個羅星電飯煲出嚟。 嗯。 你都仲要去啲大媽都仲要去買 仲要 make in Japan 嘅。 唔係先，你破過柴未啊？煮飯。 哎呀，破柴梗係破過啦，大佬你。 我都有。 我哋當年邊唔係破柴？我你講呢啲仲離譜添。 火水。 我哋去到七幾年先用火水。 喂，好好㗎啦，火水。 唔係嗰陣時冇辦法，唔係啊？點解你買唔到柴啊，大佬？啲柴一日貴嗰日，你知唔知柴好貴㗎？柴喺邊度嚟㗎？你知唔知啊？ 咪嗰啲嗱，我哋細個嗰時已經係卡板㗎啦。 嗰啲叫波柴，系新加坡運過嚟噶，話俾你聽啊！ 哇， 嗱，你問翻啲叔父輩啊，咩叫嗰啲柴嘅波柴？新加坡運過嚟啊！ 我知 道，唔係就咁揾啲嘢燒啊！以前你講起破柴，你問我破柴，真係破柴，真係波柴。 我話俾你聽，我細個試過咧，呢個火水爐咧，我加火水咧，開住嚟加，結果咧。火 燭，咁我 第一人生第一次 call 999揸個字啊！ 係啊，不如好簡單啫嘛，你石油氣後屘轉變為喉管燦 gas 係一個時代變化，咁你當時係冇噶嘛，火水其中一樣貴又貴啦，同埋係唔夠火力噶嘛，啊今日未講啊，打邊爐啊， 俾人撩緊啊， 火鍋啊，仲有一樣啊，以前火鍋係炭爐啊。 唉，冇錯，而家仲有， 即係我以前 旺角仲有一 間。而家你燒炭㗎啦，大佬，你焗住喺度食就變咗啊！ 喂，嗱，講開食物啦，講開食物，佢講開另外食物啦，白果。今晚咧，我哋又冇電話嚟啦，食白果啦。不過喂，下個禮拜你 happy 啊？係啊係啊，預告下咧，我買咗條平機票啊，1000蚊都唔使啊，來回大阪啊。 你又優 咁，我淨買多套咧，就係東京啊。 下次啲真係大佬通知聲啦，即係 check 下我啦，我呢好得閒嘅。 唔得 下個禮拜，咦好嘢嗱，下個禮拜講興應該講到啊新聞自由，咁啊請到個重量級兩個重量級嘉賓嚟，頂頂啊 Eddie Sir， 我話喂，即係有翻咁上一份量先頂到噶嘛，係 咪先？唔係，我哋天花亂墜啊，即係有時講嘢如果係唔啱嘅，有得罪嘅， 係 提醒我哋。 頭先我 唔係同埋咧，有啲嘢即係其實可能我係記憶，因為畢竟我都60歲阿叔啦，啊記憶未必係咁準確。如果我講得係有咩，你提醒我唔緊要嘅，我哋係顧面嘅，即係我哋知道，咦係，我記錯咗第二樣嘢喎咁。因為好多時我哋嗰個年代咧，記即係我而家記翻以前嘅嘢咧，隨時記錯咗噶，因為喂唔係嗰樣嘢嚟噶咁。咁當然係啦，好啲好離，當然唔會太離譜啦。但係有啲嘢 Lens 圈咗好耐 ，Lens 個樣有啲似咧。 O、okay. K，、 海體咧同嗰個咩個王子。 咁啊，我哋 下個禮拜再見。 下個再見， 繼續啦，舊少啲。 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三六零回顾，睇下英治时代定系而家好啲，准时见啦！啊，不过呢个节目咧，欢迎大家封烟嘅，记得听 like 啦。